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4号，星期六，农历10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向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发表视频致辞； 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 今天是第八个国家宪法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两项测试赛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举行，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首次承办国际比赛。 美国疾控中心表示，奥密克戎毒株或将成为在美传播的主要新冠毒株。南非因奥密克戎毒株进入第四波新冠疫情高峰。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发表视频致辞。总台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习近平指出，中国拉共体论坛成立七年来，双方本着加强团结协作、推进南南合作的初心，将论坛打造成双方互利的主要平台，推动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拉都面临着推动疫后复苏、实现人民幸福的时代新课题，欢迎拉方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同中方一道共克时艰、共创机遇，共同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 历史告诉我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中拉同属发展中国家，是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独立自主发展振兴的共同梦想把我们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我们共同谋划中拉关系蓝图，增添中拉合作动力，为增进中拉人民福祉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新贡献。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发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白皮书说，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100年来，党高举人民民主旗帜，领导人民在一个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近代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总台央广记者孙莹、张绵绵报道。 白皮书介绍，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林：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郭振华介绍，中国有五级人大代表，全国、省、市、县、乡五级人大一共有代表 262.3 万，其中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占代表总数的 94.5%， 均由选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 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它的初心和本质就是要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白皮书强调，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各国民主植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成长于本国人民的实践探索和智慧创造。民主道路不同，民主形态各异。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培岩：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真正的民主既能充分反映人民诉求，又能充分实现人民诉求，既能充分表达多元化的意见和建议，又能够形成全体人民的统一意志，既能最大限度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又能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白皮书指出，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 中国始终认为世界是多彩的，民主也是多样的， 各国有权选择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中国愿同各国加强交流，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步。 今天是第八个国家宪法日，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宪法宣传周期间，各地各部门围绕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我宣誓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今年国家宪法日，最高人民法院113名，最高人民检察院109名新任职人员，面对国旗国徽，心诚宪法之重，字字铿锵宣读了宪法誓词，以最郑重的方式向党和人民，向宪法和法律做出最庄严的承诺。最高检第十检察厅12309检察服务中心副主任樊俊说， 是一次精神洗礼，还有作为一名新时代人民检察官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带头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切实担负起为党奉忧、为民解难的政治责任。 在河北，人们走进西柏坡，通过情景表演、快板、歌舞等方式传承红色法治血脉。表演者袁晶介绍， 生动地再现了当年党中央毛主席在西柏坡时期为建立新中国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回顾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组织起草临时宪法、共同纲领、婚姻法还有土地法大纲三部开国大法，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可以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对这类案件呢，我们检察机关会严厉打击。根据实际的案件， 在江西省南昌市，百名检察官送法进企业。进贤县检察院检察官助理谭慧娟介绍， 对他们企业合规进行一个辅导，使企业更好的去进行生产经营的活动。 希望我们小哥们学法、知法、懂法、守法，争当普法骑士。 杭州市余杭区司法局仓前司法所的陈明亮正在骑士驿站给外卖小哥们发宪法礼包。外卖小哥管帅伟说， 可以更好地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我们希望自己能成为普法骑士吧，更懂法吧，守法吧。 那宪法呢，是我们的根本法，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守护着我们的生命，守护着我们的。 在吉林长春，律师走进小学宣传宪法知识，在孩子们心中播下遵法守法的种子。小学生张凯瑞说， 通过律师姐姐的讲解，我知道作为小学生更应该维护宪法，积极宣传宪法知识，从小事做起，不损坏公物，不打架斗殴，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小公民。 相约北京2021-2022国际雪联北欧两项洲际杯和2021-2022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今天进入比赛日，这也是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首次承办国际比赛，也是其在北京冬奥会前一次重要的实战演练。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2021-2022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和2021-2022国际雪联北欧两项洲际杯今天在北京2022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开赛，共有50名跳台滑雪运动员、34名北欧两项运动员参与角逐。以上两项赛事分别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举行。古杨树场馆群执行主任、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场馆主任王波： 我们标准台和大跳台的这个造雪、压雪和塑形工作，包括制冰、砌冰工作呢，已经完成。我们跳台这个永久性设施和临时设施呢，也目前已经全部就位，准备完毕啊，准备通过测试赛呢进行实际检验。 这两场洲际杯赛事将持续到5号，其中北欧两项运动员要在雪如意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两个场馆间转场进行比赛。此外，为展示科技冬奥成果，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安装了北斗定位系统，准备通过洲际杯比赛进行全方位的测试。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也完成了打蜡房、配电箱、接电安装、路面平整铺油等工作，确保打蜡房、运动员休息室以及领队会议室等区域能充分满足比赛要求。 通过这次测试赛呢，我们将对比赛的场地设施、场馆的运行机制、 疫情防控的措施，以及呢赛事的服务保障等，从多个方面进行全面的测试和检验。 随着中国昆明至老挝万象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今天上午，中老铁路成渝至老挝万象国际铁路货运班列分别从成都和重庆始发。这是中老铁路贯通后从成渝地区发出的首列国际铁路货运班列，也是成渝两地高水平共建陆海新通道的具体体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2、1。 上午10:15，搭载着成都制造轻型商用货车的货运班列从成都国际铁路港出发，途经云南，最快3天后到达老挝首都万象。中国重汽成都商用车公司党委副书记吴坤生说，这批货车为成都本地企业生产，主要服务老挝当地的建筑业、矿业及农业发展。 搭乘中老铁路班列以后呢，运输时效性节省了一半，比原来呢时间缩短了，这样产品的交付周期也缩短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减少陆地驾驶员这个投入环节，所以说我们从人工成本上也大大降低了。 过去成渝两地出口老挝的产品只能依靠公路交货或通过港口转口，中老铁路开通后，原本至少需要7-8天的路程，现在缩短到3-4天。重庆市政府口岸物流办副主任胡洪斌表示，这次中老铁路货运班列的开通将助推成渝形成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新格局，为沿线企业和民众释放更多红利。 中老铁路的开通有利于重庆完善陆海贸易新通道的新线路，提升物流和运营组织效率，加快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成渝地区和中国中西部地区加快融入陆海新通道和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成渝地区和中老经济走廊的战略对接。 我国最东高铁沈阳至佳木斯高铁牡丹江至佳木斯段今天开始售票，6号开通运营后，牡丹江至佳木斯最快2小时10分可达。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沈阳到佳木斯高铁牡丹江到佳木斯段将在6号正式开通运营。牡佳高铁位于黑龙江省东部地区，是我国目前最东端的高铁，线路南起牡丹江市，中到佳木斯市，全长372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牡佳高铁线路穿越长白山支脉，全线地处高寒地区，冻胀雪害多发。从2017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各施工单位创新攻克地质灾害难关，确保了工程如期建成。牡佳高铁全线新建桥梁173座，隧道34座，总长209公里，占线路全长56.3%。中铁19居集团牡佳4标副总工程师姚维轩： 我们自主研发隧道通风加热系统、混凝土半合站加热保温系统，很好地保证了高寒地区隧道冬季施工问题。 4号，铁路部门已开始发售牡佳高铁旅客列车车票。中国铁路哈尔滨集团有限公司客运部副主任戴春峰介绍说，牡佳高铁开通初期将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18对， 其中呢，省内方向运行的动车组一共是13对，首次呢在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间呢开行环线动车组，在牡佳高铁呢开行通达大庆齐齐哈尔等地的动车组列车，实现了省内高铁网互联互通。牡佳高铁日常线的全部列车开行初期票价实行折扣，从5.5折到8.8折不等。 农业农村部通报，我国自主育种的广明二号白羽肉鸡配套系等首批3个白羽肉鸡新品种通过审定，这意味着我国白羽肉鸡自主育种实现从0到1的突破。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在我国，鸡肉已经成为仅次于猪肉的第二大肉类消费品。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赵桂平告诉记者，白羽肉鸡是当前鸡肉消费市场的主要品种。 和其他的品种相比的话，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生长速度比较快，比较节省饲料。 近15年来，我国白羽肉鸡种源100%依赖进口。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于2009年着手白羽肉鸡关键技术的研发储备，并呼吁有能力的企业布局开展白羽肉鸡的自主育种，科企开展深度合作。团队陆续攻克了素材选取、选育技术、疾病进化等技术难关。2019年， 白羽肉鸡配套系广明一号和广明二号父母带种蛋完成生产性能测定，此后新品种完成200多万只中试试验。赵桂平表示， 目前来讲广明二号它的主要的生产性能，也就是生长速度啊、成活率啊、产蛋率、料重比这些指标和国际目前同期的这个水平是基本上是持平的。现在的生产性能40到42天能够达到出栏体重2.8公斤，成活率95%以上，这个料肉比现在是1.6到1.65，产蛋率能够达到85%以上。 广明二号和盛泽901、沃德188成为首批通过审定的3个国产白羽肉鸡新品，为打破西方在种源上的垄断，保障我国家禽种源安全、产业安全和生物安全做出突出贡献。 内蒙古满洲里、河北石家庄、广东广州、云南陇川今天分别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最新情况。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0点至14点，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增病例17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截至目前，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4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截至今天12点，满洲里市共排查出密接人员8951人，次密接人员3405人。为解决密接者激增和隔离场所不足的矛盾，满洲里市坚持内部挖潜和外部支持相结合，确保应隔尽隔。呼伦贝尔市委常委、满洲里市委书记马强： 按照全闭环、守地守、确保安全工作要求，12月2日起，分3批次将呼伦贝尔市定点隔离场所转用隔离人员，到今晚将达到6000人。 昨天，河北省新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例，均在石家庄，是鹿泉区普兴电子工地工人。疫情发生后，石家庄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抓好管控、核酸检测、流调等应急处置，坚决遏制疫情扩散。广州市今天通报，12月3号下午，广州市白云区一名入境人员集中隔离场所工作人员常规核酸检测阳性。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陈斌： 该病例基因测序溯源结果显示，与病例工作的隔离场所一例入境阳性病例高度同源，提示为同一传播链。 根据防控需要，自今天起，广州市白云区君和街文兴酒店调整为中风险地区。昨天，云南省陇川县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5例。通过对确诊病例基因测序，结果显示疫情由德尔塔变异株引发，与前期德宏州及国内疫情无关联。由于本轮疫情首先在张凤完全中学在校学生中发现感染症状，陇川加强了对全县各级各类学校疫情防控管理，并对在校隔离学生给予积极的关怀照顾。陇川县委书记郑红云： 我们为隔离学生增加配送鸡蛋、牛奶、水果等餐食，加强营养管理。全体班主任在集中隔离状态下，通过电话与所有隔离学生家长取得了联系，告知家长学生的隔离情况、生活保障等。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本土病例75例，内蒙古61例，均在呼伦贝尔市。黑龙江5例，均在哈尔滨市；河北4例，均在石家庄市；云南4例，均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广东1例，在广州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其中境外输入13例，本土6例，云南5例，均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上海1例，在杨浦区。现有确诊病例1013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3,279.9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海南自贸港原辅料零关税政策落地一年来，海口海关累计办理300余票零关税原辅料进口通关手续，货值超30亿元，减免税款超4亿元，相关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 广东省发改委日前批复广东省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实施方案试行，同意广东省电网企业暂按此实施方案组织开展代理购电工作，并优先将低价电源用于保障居民农业用电。该方案自今年12月1号起实施。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长城保护条例，首次以立法形式加强对境内古长城的保护利用和监督管理。针对宁夏长城保护高频发生的违法违规问题，条例明确了在长城本体上和保护范围内从事活动的禁止性规定及处罚措施。 山东省财政厅、自然资源厅近日制定印发了《山东省森林生态补偿办法》试行。在实施新造林补偿天增量方面，省财政对新增造林每亩补助最高可达800元，对退化林修复、农田林网和建缝插绿工程每亩补助最高可达400元，调动各地造林绿化积极性，促进提高森林覆盖率。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昨天23:57，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3,563,622例，累计死亡病例5,232,562例。3号，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653,682例，死亡病例新增7,804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21，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489,135例，累计死亡77,695例。美国疾控中心表示，奥密克戎毒株或将成为在美传播的主要新冠毒株。南非因奥密克戎毒株进入第四波新冠疫情高峰。总台央广记者王宗英报道。 当地时间3号，美国内布拉斯加州、马里兰州、宾夕法尼亚州、犹他州、新泽西州相继报告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至此，美国已经有10个州报告这一毒株感染病例。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3号当天表示，美国目前最大的担忧仍然是德尔塔变异毒株，但奥密克戎毒株可能将取代德尔塔毒株，成为美国主要流行的毒株。瓦伦斯基敦促美国人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及加强针，并遵守其他防疫规定。南非卫生部长乔法赫拉3号说，因为新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南非正式进入新冠疫情第四波高峰。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该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再次大幅上升，达到16,055例，累计确诊超过300万例。法赫拉说，11月25号，南非日增确诊病例为2465例，但12月2号已经上升到11,535例，检测阳性率也由2周前的1%到2%猛增至22%，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前3次高峰。 目前病例仍在激增，但是我们希望目前感染者症状较轻的趋势能够保持。 据韩国卫生部门4号通报，12月3号韩国共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352例，这一数字再度刷新韩国日新增感染者数字的最高值。根据通报，韩国境内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已经升至9人。韩国舆论担忧奥密克戎毒株在韩国可能已经出现社区扩散。当地时间12月3号，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利亚·范科霍夫在日内瓦表示，从他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奥密克戎毒株已经在全球至少38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世卫组织下辖6个区域都报告了相关病例。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斯瓦米纳坦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奥密克戎毒株具有高传染性，但他认为人们需要的是做好准备，小心应对，而不是陷入恐慌。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代表3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同意暂时休会，伊核协议相关方会谈下周将继续在维也纳进行。总台央广记者张晓璇综合报道。 本轮伊核谈判从11月29号在维也纳开始，伊朗代表团分别与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欧盟代表团进行了多场双边和多边的谈判。12月1号晚，伊朗提交了两份谈判文本，第一份是关于解除制裁问题，第二份是关于伊朗核活动。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副外长巴盖里表示，期待其他谈判方对伊朗的提议作出回应。 我们将在维也纳继续谈判，按照程序，会谈相关方需要审阅我们给他们的文本，如果他们同意继续谈判，我们也没有问题。 中国谈判代表、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表示，第七轮美伊恢复履约谈判开始以来，各方都严肃认真，谈判虽远未取得突破，但不应小觑所取得的进展。各方同意暂时休会，以便各自对谈判重启以来的情况进行评估。中方希望这能为下周继续进行的谈判注入新的政治动力，同时希望在休会期间，有关各方能继续努力营造良好谈判氛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号继续指责伊朗拖延谈判，并称美国不排除重返伊核协议之外的其他选择。 The window is... 我们不能接受，也不会允许伊朗试图拖延谈判进程，并继续发展其核项目。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说，如果恢复遵守协议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我们将寻求其他选择。 欧盟对外行动署副秘书长莫拉表示，伊核协议相关方会谈仍然面临相当大的挑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时不我待，各方需有紧迫感。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政府3号与日本政府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工作会议，就日本东京电力的福岛核污水排海的辐射影响评估报告草案进行讨论。韩方在会上就日方以核污水排海为前提发布该报告深表遗憾。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3号发布半年度汇率政策报告，认为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均为操纵汇率以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 美国劳工部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1月失业率环比下降 0.4 个百分点至 4.2%， 但非农部门新增就业人数仅为21万，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应约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等问题。双方强调必须充分和无条件地遵守明斯克协议和在诺曼底模式框架下达成的相关协议。普京表示，乌方在冲突地区不断挑衅，破坏了明斯克协议。他敦促乌方放弃试图通过武力影响顿巴斯地区局势的做法。 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3号颁布一项保护妇女权益特别法令，并要求阿政府相关部门采取措施确保法令实施。这项特别法令规定，成年女性有婚姻自由，不得强制女性结婚，不得将女性视为私人财物，不得将女性用作解决争端和消除敌意的物品。寡妇有权决定是否再婚，不得强制寡妇再婚，寡妇应按照份额继承丈夫、子女、父亲等家人的财产。 黎巴嫩新闻部长库尔达西3号宣布辞职，希望有助于平息因他而起的黎巴嫩与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外交风波，缓和黎巴嫩与这些国家的紧张关系。 葡萄牙内政部长爱德华多·卡布里塔因涉交通命案丑闻3号宣布辞职。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张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Beep.